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北京这座拥有3000年建成史、800年建都史的古城中，有着众多的古桥，这些桥样式奇特，年代不一，有单拱、多拱、直至颐和园的17拱桥，有明代、清代建成的，更有早在辽金、元大都时期就存在的古桥。这些古桥留给北京城众多的故事和传说。迷幻时空为您继续讲述有关老北京古桥的故事。今天要为您讲到的是元代的高梁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高梁桥位于北京市西直门外北京展览馆的东北侧高梁河之上。高梁河在金代叫做高梁河，后者为良好之梁，而前者为农作物高梁的梁，其发源于平地泉，也就是现今的紫竹院公园的源湖，是古代永定河水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水系。高梁河是元代建都的主要依托水系，一直贯穿于北京城的心脏地带，在北京城历史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条河是位于北京西北部的长河的一部分。在李道元的《水经注》中，宋代时宋辽两国之间的高梁河战役即发生在这一带。当年辽国皇帝令耶律休哥率领10万大军增援，被宋军围困在辽南京，也就是今天北京的辽军，在高梁河与宋军交战，宋军战败，宋太宗南逃。可见高梁河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河流了。在元代废弃京中都城，以高梁河水系为基础建设元大都，而高梁桥始建于元29年，即公元1292年，是元代出河义门的主要道路，明清时为出西直门往西北向的主要道路。可以说高梁桥是元代北京城母亲河上的一座桥。原来在高梁桥的南北各有牌坊一座，南牌坊的南题额为长垣，北额为永泽，北牌坊的北额题为资安，南额为广润。高梁桥过去是北京人公认的踏青之处。刘同在《地经景物略》记云：“岁清明，桃柳当后，暗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可见当时高梁桥是个多么著名的地方呢。桥下的高梁河由玉泉山、昆明湖流向德胜门水关，慈禧太后去颐和园往往在高梁桥附近的倚红堂船屋上船，经白石桥、万寿寺、麦中桥、长春桥，直达颐和园和玉泉山，也有的时候走汉路从西直门经高梁桥直达畅春园、圆明园、 和颐和园。公元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起点西直门火车站即在高梁桥的东侧，高梁桥也随之繁华了起来，路旁两侧商贾云集，店铺林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人民解放军入城市也发生在这一带。解放后，高梁桥逐渐被民宅及市场所淹没，高梁河在桥北侧被修成了一条暗河，南侧则形成了水沟。高梁桥也因高梁桥弄的繁华而逐渐成为了北京的交通堵塞路段。如今在高梁桥一带，政府正在建设西直门交通枢纽，以方便老百姓的出行。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梁桥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它见证了北京城几百年来的变迁，而有关它的故事更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的一个就是与老北京城有关的高梁赶水的故事。 一座北京城在元大都时的母亲桥是怎样经过了长达800年的历史？传说了数百年的高梁赶水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它与800年前的高梁桥是什么关系？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高梁桥的故事。 不知在多少年前，传说是在远古时代，北京是一片汪洋，人们都管这里叫做苦海幽州。在一片汪洋的四周，有一些崎岖的山地和丘陵，那里才是人生活的地方。苦海幽州的人都躲在西面、北面的山上去住，把这片苦海让给了龙王。龙王和他的老婆龙母带着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就占据了苦海，自己称为王爷，闹得那时候的人生活艰难而困苦，没有物产，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也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出来这么一个穿着红袄短裤、名字叫做哪吒的孩子来到了苦海幽州，就跟龙王、龙子打了起来，整整打了9981天。哪吒拿住了龙王、龙母，逃跑了龙王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龙王、龙母被拿住之后，水就平下去了，慢慢地露出了陆地。哪吒随后封闭了各处的海眼，把龙王、龙母封闭在一处顶大的海眼当中，上面砌了一座大的白塔，叫龙王、龙母永久地看守白塔。这就是哪吒闹海在北京这里的故事传说。后来哪吒因为打了龙王，冒犯天条，被上天派兵捉拿，而哪吒为了不连累父母而自杀，然后脱身为莲花的化身，成为天上的神仙。这当然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话说苦海幽州的水平下去之后，这里也不再叫做苦海，光叫做幽州了。叫了幽州，是因为这里出现了一大片温暖湿润的平原，平原上绿树阴阴，河流纵横，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慢慢的，有人在这里盖起房子，在这里居住下来，有了人家就有村子，有了村落便会有集镇。而被哪吒赶跑的龙子这时也成龙宫了，他的老婆也被称为龙婆。他们带着儿子女儿躲在西山脚下一个海眼当中，一声不响地过日子。他们越看苦海幽州的人家一天比一天多，就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气闷，总想出来捣捣乱，总想出来发发水，淹没那个已然不叫苦海的幽州。这天龙宫听来一个消息，说幽州要盖北京城，他变得更加的恼怒。龙宫以为这里一向是龙王家族的地盘，但现在渐渐被人类占据，他总想再次把这个地方变成自己的属地。后来跟着又传来一个消息，刘伯温跟姚广孝脊梁对脊梁画了北京8壁哪吒城图，并且正修8壁哪吒城。龙宫更是气得要死，他跟龙婆反复商量，一定不能让人类在这里建成北京城，要把他们统统赶走，继续自己的统治。龙王是管水的，他要与人类作对，就是要把北京城的水都收走，那样没有水源，人类 也自然活不成了。 一座北京城在元大都时的母亲桥是怎样经过了长达800年的历史？传说了数百年的高粱赶水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它与800年前的高粱桥是什么关系？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高粱桥的故事。 龙公龙婆算计好了主意，第二天一大清早，龙公龙婆带着龙子龙女推着一辆独轮小车，车上装满了青菜，扮作乡下进城卖菜的模样。龙公龙婆一起推着车，龙子龙女在后远远地跟着，就这样混进了北京城。龙公龙婆带着龙子龙女在城当中转了一圈，按着算计好的法子，龙子把城里所有的甜水都给喝尽，龙女把城里所有的苦水也都给喝尽，然后龙子龙女变成了两只鱼鳞水篓，一边一个躺在车子上。龙公龙婆推着车扬长地出了西直门，而此时的刘伯温正在修造他的八臂哪吒城，城是盖好了，他正带着监工官、管工官修筑皇宫。忽然有人满头大汗地跑来回报，说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水井一齐都干了。刘伯温一听也着了慌，他心中琢磨，准知道这座八臂哪吒城招了龙王龙母的儿子龙宫的记恨。本来嘛，八臂哪吒城修好之后，一大窝子龙就不能够翻身了。刘伯温当下赶紧派人分头到各城门查问，问问管门的门领官今天有什么特别模样的人出入没有。许多人奉了大军师的分派，骑上快马飞也似的到各城门查问去了，不大功夫全回来了，各门都没有奇怪的模样的人出城，只有到西直门查问的人回来说，在西直门看见一个罗锅身子的老头推着一辆独轮车，前边还有一个老婆婆拉小伴，车上放着水淋淋的两只鱼鳞水篓，前一个时辰出西直门扬长而去了。查问回来的人还说，因为这鱼鳞的水篓很特别，所以多看了几眼，看着分量不大，但是那老汉推着车子好像很费劲的样子，仿佛装了非常沉重的东西。刘伯温听了点了点头，心说这一家子龙可真够狠的，于是运用他的神机妙算，给人们讲起了如何将水追回来的问题。刘伯温详细地讲到，现如今的办法就只有派人去把水追回，这追回水来说难也难，说容易它也容易，但是追的人如果被孽龙看了出来，性命立刻不保，因为龙王不是好惹的，他会发水来作为武器将人淹死在大水当中，所以只有用枪将两只水篓扎破，那么水就会自动的回来了。但是完事之后，人要急忙的跑回来，不管后面有什么样的响动，千万不能回头，到了西直门也就平安无事了。大伙纷纷摇头，连连说这件事情太悬了，太不容易了，弄不好连自己的小命都得搭进去。刘伯温此时也急了，说如果不能抓紧时间将水追回，就会被龙公龙婆把水送进海眼当中，再也追不回来了，这下北京城就会成为一座无水的干城，那样人们谁也不会在此地长久的生存了，只有放弃刚刚建成的北京城，四处的逃亡了。众人当中的大小官员，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不搭茬，周围的兵丁和随从同样如此，这可急坏了刘伯温军师。就在此时，只听一声清脆响亮的搭话声，大军师，我愿去追孽龙，一定能赶上他们，一定能扎破他的鱼鳞水篓，一定要把水追回来。刘伯温一瞧，是一20多岁的年轻工匠，大眼珠子，脸上倍儿有精神。刘伯温高兴了，就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叫高亮，是修皇宫的瓦匠。刘伯温点了点头，高亮随后从兵器架子上取出一杆枪，准备出发。刘伯温叮嘱他要一切小心，并亲自带人在西直门城楼上给高亮助威， 高亮让大家放心，自己则头也不回地追赶龙宫与龙婆了。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各位好，这里是迷幻时空，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韩涛。下面的时间继续为您讲述高梁桥的传说和故事。刚才咱们说到龙宫龙婆将北京城的水装进了两只鱼鳞水篓带走，这下北京城遭殃了。而此时一个叫高亮的年轻小伙主动请缨，要去把水追回。高亮刚刚跑出了西直门，就觉得有些为难了。往北是北关，通西北的大道可以到玉泉山，往西是西关，通西南的大道可以到西山八大处，往南是南关，通正南的大道可以到西直门南边的那座阜成门。往哪儿追呢？高亮想了想，这可是打闪认真的时间，高亮就想出了主意来。他想，刘伯温不是说了吗，聂龙不是打算将水送进海眼当中吗？海眼只有玉泉山有海眼，那就往西北方向追。高亮拔腿就追，往西北方向去了。他手里拖着红缨枪，眼睛当中冒出了火似的光亮，往西北急急地追了下去。追了没多大功夫，眼前出现了一道夹沟子，两旁高高的土坡，中间一道窄窄的夹沟，只能勉强地通过一辆小车，马拉的大车也既走不过去。两旁可是也有两条路，不知道龙宫龙婆会走哪条呢？这时候土坡子上有几个种地的农民正在唠嗑，一个人说，这两只水篓子很特别啊，怎么一闪一闪的像龙鳞呢？一个人说，我真纳闷了，玉泉山那边有多少甜水啊，为什么老天拔地的推着两个篓子往西北跑呢？又一个人说，这难为了这老汉老婆了，推了这么俩水篓子这么快就过了咱们这个车道沟，那么大的年纪真有把子力气。高亮听了这话，情知龙宫龙婆是过了夹沟子往西北方向去了，于是他一声未响，拖着红缨枪穿过夹沟子往西北一直追了下去。又追了不多远，眼前出现了一大片柳树林，树林子把路岔成了两股小道。高亮又不知道聂龙往哪条道上去了，他正在发愣时，柳树林子里头有小孩子说话了，哎，拿大扎枪的哥哥，你给我们练一趟呀。高亮一瞧，大树底下有几个孩子拍着手朝着他乐，高亮心里一动，立马有了主意。他答应了给孩子们练枪，但是他们得先告诉他有一对推车的大爷大娘往哪条道去了。几个孩子抢着告诉高亮往西边那条道去了，高亮说了一声劳驾，就往孩子们指的这条道上急急追了下去。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了大柳树。高亮往前追着追着，发现了一片没有水的泥潭，四外水痕还显着湿漉漉的，泥潭的中间有水车子印。高亮细细地端详了一下，心里明白了，这一定是池塘，龙宫龙婆把车子误在这儿了，真歹毒，他把这点水都不留也给取走了，好可恨的聂龙。而这个地方后来就叫做了南屋。只见高亮扎枪点地，腾身越过了池塘，为了追回城中的水源继续追了下去。不大功夫又碰见了这么一处泥潭，这儿的车子印也深了，脚印也多了，高亮知道聂龙一定是劳乏了，不然不会踩这么多这么深的脚印，趁这个时候快追一定能追得上。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了中屋。高亮腿上使足了劲儿，往前直奔了下去，追了没多远，玉泉山就在眼前了。他仔细一瞧，远远的果然有个装着两个鱼鳞水篓子的小车子，一个罗锅身子的老头，一个老婆婆正坐在地上擦头上的汗，这一定是龙宫和龙婆了。而这龙宫龙婆显然是劳乏了，这时候的高亮心中既高兴又砰砰的乱跳， 他矮着身子钻进了高粱地，绕到了龙公龙婆的后面，猛然的一掌身子，地枪就炸，一枪就刺破了一只鱼鳞水篓，水哗的一下就流了下来。高粱还要去炸另外的一只水篓，而哪儿还有水篓啊？只见一个凸着肚子的小伙子滋溜的一下就钻进了玉泉山的海眼当中。再瞧那龙婆抱起来叫高粱扎破了的水篓，往北就飞过了北面的山头，投奔了黑龙潭。这都是同时瞬间的事儿，也是急如闪电发生的。没等高粱想扎破一个水篓子怎么交差，就听龙宫大喝一声：破坏我大事的小子，你还想走吗？高粱打了一个激灵，转身提枪就跑，只听得后面像涨潮一样的水声就追了下来。高粱紧跑水紧追，慢跑水慢追，眼看到了西直门，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西直门城墙上的刘伯温了。高粱累坏了，他是一口气儿从接近西山的地方飞奔回北京城的。庆幸的是他已经看见了西直门面阔七开间的箭楼。但就在这时，也许是好奇心的驱使，也许是在一刹那间忘记了刘伯温的话，高粱在不经意间回了一下头。这时他看到的是漫天的大水赛过汹涌的浪潮，巨人般的屹立在他的眼前。当这堵不知有多高多厚的水墙向他迎面扑来时，高粱被洪水卷走了。随后水势慢慢地缓和了下来，流入长河，一直向东，渐渐地充满了北京的河湖和水井。高粱为了保护北京城的水源牺牲了自己，而北京人为了纪念他，便在他被淹的地方修起了一座白色的小石桥，取名高粱桥，而后来慢慢的就叫成了如今的高粱桥了。 一座北京城在元大都时的母亲桥是怎样经过了长达800年的历史？传说了数百年的高粱赶水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它与800年前的高粱桥是什么关系？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高粱桥的故事。 传说自打大水将高粱卷走之后，北京城里的井又都有了水，但大部分是苦水，也就是又苦又涩的水，这种水很不好喝。这都是因为高粱一枪扎破的鱼篓是龙女变的。咱们先前也说到，这龙女喝下的正是北京城中所有的苦水，所以高粱抢回来的水自然也就变成了苦水。而甜水呢，甜水叫龙子带到了玉泉山海眼当中去了。北京没有自来水以前，甜水井很少，大部分是苦水井，也有半甜半苦的二杏子水井。那时一般人家都预备了三种水，苦水来洗衣，二杏子水做饭，喝茶才会用甜水。北京的很多地名也是用井来命名的，如果井水是甜的，就会在命名上特意说明，比方说大甜水井等。就北京而言，与水和龙王有关的传说还真不少，而高粱桥的故事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这个故事甚至被改编成为了曲艺作品，比如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的《北京琴书·高粱赶水》，郭德纲的《铁片大鼓·高粱赶水》等等。现如今，高粱桥周边已经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了。每天都有大量的人们从西直门这里经过，却很少有人去隐藏在楼群当中的长河上，看看这座历经了数百年的高粱桥。现在的高粱桥在经过了多次整修后，桥长约16米，桥宽约10米，共有16对石柱，仍有少量的行人和车辆通行。在2003年时，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在高粱桥的北边新建了一座桥，现在车辆和行人转而都走那座新桥了，高粱桥已经不是主要的道路，但高粱赶水这个传说的故事还会继续的流传下去。好了，各位朋友，本期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有关老北京古桥的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青年相声演员应宁，1979年生于北京，他6岁起学习相声，启蒙老师是相声界老前辈张善曾先生、回婉华先生，自幼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本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先来欣赏应宁、王磊合书的相声打灯谜。打灯谜是我国在元宵节时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而相声打灯谜也表演了上百年，从100年前的万人迷李德阳一直说到现在的青年相声演员，而且演员们为了初心，往往在相声中说的灯谜啊都要和别人不一样，这就形成了打灯谜的众多版本，甚至还曾经开过相声打灯谜的专场，几乎没有一段是重复的。好了，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青年相声演员应宁、王磊合说的相声打灯谜。这次演出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给众多小朋友演出的，所以呢更加独特。 谢谢现场所有热情的观众， 哎， 谢谢您这么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大家。 您看这掌声就热烈多了吧？ 哎，非常高兴为大家演出。 是， 刚才主持人贾伦， 哎， 您说小伙子长得那么精神， 嗯， 相声说得那么好， 是。 眼神怎么那么差呀？愣介绍说我们俩人是双胞胎。您看我们俩人长得像双胞胎吗？像不像？像。你看小朋友都说了。 说什么呀？ 说你呀、 啊， 长得像像。 对啊，这人有长得像像的。 开个小玩笑， 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伙伴。 哎，我， 他的名字叫王磊， 很好记， 三横一竖的王， 嗯， 三个石头的磊， 很简单。 王磊是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我爱我车》的节目主持人。 对， 哎，不光是电视台节目主持的好， 嗯， 相声说的也特别好。 您客气。 关键一个问题啊， 啊， 就是因为他脑子笨。 对，脑子 不好好学习。 您等您等我，您等。您这说都不挨着。 怎么会不挨着呢？ 那是因为我脑子聪明才能干这个呢。 你脑子聪明？ 那的你，哎，你往这儿看。 这怎么了？ 这儿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智商。 这怎么着？哦，你脑袋上有伤了。 有， 想治，要治治伤 去。怎么我开刀来了？ 那我怎么着？ 这脑子里边智商高，装的多。脑袋大， 哦， 知道吗？ 就是说那个，脑袋大， 哎， 脑容量就大， 聪明， 真的假的？ 真的呀！ 你可别太自信了。 不是自信，事实。 当着这么多热情的观众的面，咱们俩现场比试。 啊，你说怎么比试？ 看谁脑筋快。 好啊， 咱们两个人 怎么来？你说， 猜谜语怎么样？ 干什么？ 猜谜语。 猜谜语 啊， 瞧见了吗？ 瞧见了。 嗯， 这够九个月了。 够这，我孕妇啊。 那怎么了？这个是这 这个里边没有别的。 什么呢？ 谜语，各式各样的谜语。 真的假的？ 啊，当然是真的。你摸摸，要不然你来。 这里还有谜语呢。 有谜语。 你让小朋友看看 啊！ 您这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猪八 戒。哪还有谜语啊？ 您这叫人身攻击。 怎么呢？ 本来就是拿我这形象说事。 那这样吧，我说一个小谜语 啊， 你别说猜，你连听都没听过。信吗？ 您先甭说那大话，您来一个。 我说一个简单的。 哎， 在座的各位，您要是知道答案呢，千万别说。 干嘛？ 咱们让这大胖子猜，他要是猜不出来呢，家长朋友们、现场的小朋友们，你们就热烈鼓掌、贺倒彩，给这大胖子给他轰下去，好吧？好不好？好，小朋友们太热情了。 您说这人够多坏？ 怎么了？ 对，一点也不善良。 你看，有说了一点都不坏，说一点都不坏，那都不是外人。 那都是谁啊？ 那都是我哥哥。 你哥哥，你看多大岁数就是你哥哥，你就跟那灰太狼似的。 嗯，你是喜羊羊啊？ 我这看，您就别提这喜羊羊了。 那行，在座的小朋友，你们就是评委，仔细听，看我们两个人谁脑筋快。 来吧， 我说一个谜语啊， 赶紧说。 一根柱，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 就您这个谜语还说呢？ 你猜不着。 大家伙都知道，我也不例外。 你说这答案是什么？ 雨伞。 雨伞？ 雨伞，打的那雨伞。 这你讲得上来吗？ 当然讲得上来了。 我问问你， 嗯， 一根柱怎么回事？ 您看这伞把就是那一根柱。 嗯，百根梁呢？ 撑开了伞骨子，百根梁。 没砖没瓦盖成房， 不用砖不用瓦，伞一撑开了能遮风挡雨，没砖没瓦盖成房。 我说你瞎费劲。 怎么 猜不着？不对， 不是雨伞。 猜错了。 那您说这谜底是什么呢？ 我说完这谜底，在座的各位肯定会心一笑。 那您说这是什么？ 一根柱，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 这是 蘑菇。 蘑菇。蘑菇。 对，裁判可以给大胖子打分了。哦，没猜着。你看，小朋友，各位评委都给你起哄了。 是，我不是，我跟您说啊，您说这是蘑菇，我这雨伞差不多。 你看看，差不多，你没猜上来。 您还有吗？ 我再说一个。 您再说一个。 你还猜不 着？再说一就能猜。 听这个， 嗯， 注意听 啊！ 一根柱，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 这您刚说过。 什么？ 蘑菇。 错了。 这是 雨伞。 雨伞。不是您各位还给他鼓掌，你来回说呀？ 哎，你不说我还不说吗？ 你还敢说吗？ 你还敢猜吗？ 你敢说我就敢猜。 听这个， 你说 一根柱，百根梁，没砖没瓦盖成房。 雨伞蘑菇。 不对， 这是 狗尿台。 狗尿台。像话？不，您这八面分八头堵八个谜底怎么猜呀？您那都不能是谜语，谜语啊。得固定谜面，固定谜底，不能变。 那这样吧， 哎， 你上学的时候学习怎么样？ 学习好啊。 你是语文学的好还是数学学的好？ 当然数学了，我是学理科的。 数学学的好。 对呀。 那我考你几道数学题行吗？ 没问题，您不但说加减乘除，什么这个排列组合、分解因式，各我都成。 真的？ 没问题。 那我考你数学题啊， 来， 仔细看啊。 嗯。 我想想啊。 啊。 注意看啊。 嗯。干嘛去？ 这是几？ 这还考我一呀？ 那不行 啊！ 甭管是一还是万，都是这个小朋友告诉你的。人家告诉你答案， 这还用大家伙告诉我？我就认识。 这行，这再看， 这不认识我成大傻小子了。 再看啊，再知道你们别说考他啊。 这 这个 二， 哎，行啊，这个 三，您这动作倒不错，嗯。 好的， 有点炸碉堡的。 从现在开始，各位评委不许出声了啊！往后难度越来越大了。 来来来， 仔细看啊， 没什么难度。 这是几？ 四。 这是几？ 五。 这是几？ 六。 这是几？ 这是鸡爪子，这是。 什么叫鸡爪子呀？ 废话，您这数学，您说这是几啊？这是 68。 这怎么会68呢？ 这是几？ 6啊。 这是几？ 8呀。 68。 这就68了。 啊，对了。 那你看这是几？ 68。 错了。 这是 86啊。我也会翻过来说。 哎，还不错。 那当然了。 你看这个。 这7个。 7个。 啊。 不对。 这81，对81。 我的 18个， 我的 71， 我的 这我不知道了， 这你都不知道， 这什么呀？ 告诉你，记住了， 这是 厕所在那边。 厕所，嗨，您这指示牌啊，这个， 你看太笨了，猜不着。 我跟你说，就这样，您这叫什么知道吗？ 啊， 脑筋急转弯。 数学题我再考你一个。 您这不怎么样，还有啊？ 看 啊， 这是几？ 一呀、啊。你刚才说过了。 好啊，我把一搁这不动 啊， 现在不许出声，保持安静，注意听啊。 你说， 我把这一搁这不动、 嗯， 旁边画一个圈组合起来，这是 十。 哎呦，十你都认识？ 十我再不认识。 行啊，我再画一个圈。 100。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就认识100啊？ 呵，行，再画一个圈。 1000。 再画一个圈。 10000。 再画一个圈。 100000。 再画一个圈。 100万。 再画一个圈。 1000万。 1000万你都认识？ 那当然了。 注意听啊、 嗯、 这些圈不动，我把这一拿过来，这边穿过去，这边不出头，这是？ 这不知道。 笨蛋，糖葫芦啊。 糖葫芦没听说，谜语还有糖葫芦呢。就你这样的，我说你也猜不着。 不可能。 我说一个。 你说。 我考你常识题行吗？ 马上告诉你答案。 你听这个啊。 你说吧。 说什么东西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 太阳。 别着急。 你看大家都。 我还没问完呢。 还有什么要求？ 我这个东西要猜10个字儿。 多少个字儿？ 10个字儿，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10个字儿。 猜10个字儿。 10个字儿。 那我可不知道答案了。 不知道了。 啊， 告诉你。 现场安静，仔细听这答案是什么。 说什么东西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猜10个字儿呢？ 这10个字儿是？ 太阳。这多好，这个10个字儿。不行吧，猜不着吧、啊、 您这倒不错，这个还有这个说话结语 啊，那也是一种啊。 啊， 这叫急转弯，这你猜不了。您这都不怎么样，这谜语。 那行，我再说点有难度的。 好啊，您说个难度的高的 好吗？ 来呀、 啊、我问问你啊。 啊， 有这么一首歌， 嗯， 叫忘情水，知道吗？ 哎呦，太老了。 谁唱的知道吗？ 刘德华唱的呀。 刘德华唱的忘情水 啊。 我问问你， 嗯， 谁给的忘情水？ 谁给？这不但我不知道啊，各位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谁给的呀？ 啊，给的。 谁给的？ 啊，给的忘情水。 啊，给的。 啊，对了， 你怎么知道呢？ 歌里就这么唱的。 怎么唱的呀？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那还有带头鼓掌的 啊！对， 您各位还鼓掌，你这都什么学问呢？ 啊， 那个啊是感叹词，你知道吗？ 那我问一 下，没有姓啊的， 天文常识行吗？ 你说呀。 我问问你 啊， 天上有几个太阳？ 一个太阳。 天上有几个月亮？ 一个月亮。 天上有几个星星？ 一堆星星。 天上有一堆的星星，我问问你，这每一颗星星有多重，你知道吗？ 这不知道。 这都不知道 啊？ 告诉你，天上每一颗星星都重8克。 你怎么知道的呢？ 满大街都有啊。 什么呀？ 星巴克呀。 星巴克，嗨， 评委再次用掌声给我打分，咱们团结起来。咱们大家伙团结起来，气死这大胖子。 你早晚给大家带沟里去。 怎么样？ 没有你星巴克那是买卖字号，哪有那样？ 这样吧，今天是为小朋友们演出。 对呀、 我说几个小朋友都知道的谜语，你就猜不着信吗？ 不可能，小朋友要知道我就知道。 听这个， 来， 我问问你，狗你知道吗？ 狗我当然知道了。 嗯，好，我问问你啊，什么狗两条腿？ 两条。说说就胡说，狗都四条腿。 所以啊，我问你什么狗两条腿啊？ 就没有狗两条腿。 有啊。 什么狗两条腿啊？ 史努比狗。 史努比。 麦当劳里卖那小白狗。两条腿，对不对，小朋友啊？ 你看看， 你这脑子还不如我们小朋友呢。 这动画人物也算。 动画片啊，你不看吗？ 你再说我就能猜着。 问问你，什么猫两条腿？ 机器猫两条腿。 什么老鼠两条腿？ 米老鼠两条腿。 什么鸭子两条腿？ 唐老鸭两条腿。 你个大笨蛋 啊， 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哈，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大笑风生，谈笑自若，捧腹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天仙配为黄梅戏，戏曲传统经典剧目，讲述的是董永卖身葬父，玉皇大帝的第七个女儿及七仙女身为同情，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妇。100天后，玉帝逼迫七仙女返回天庭，夫妻在槐树下忍痛分别。这出戏曾经拍成电影，观众十分熟悉。在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天仙配》中，二位相声演员唱了传统黄梅戏《天仙配》中的经典唱段，表演的惟妙惟肖。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边咱们就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天仙配》。 哎，我听说您很喜欢黄梅戏呀、 我不但喜欢，而且我还演过呀。 你还演过？ 哎， 你唱过什么戏？ 我演过《天仙配》里的董永啊。 谁？ 董永。就是那个董郎。董郎。 您还别说，您看这模样 怎么样？ 真像那狼。 哎，哈哈，还谁像狼啊？ 说个笑话，说个笑话。真唱过这出戏？ 当然了。 太巧了。 怎么呢？ 过去我也演过这出戏。 哦，你演那老槐树啊？ 哎，我演老槐树干嘛？ 那你演谁呀、 演那个七仙女儿。 七仙女儿？ 就是董永的爱人。你不是演董永吗？ 是啊。 你就是我的亲爱的 什么呀？ 狼。 哎，对，哈哈，我还是那狼 啊。董郎你看 看什么呀？ 树上的鹩儿成双对。 哦，这就唱上了。 露水青山带笑颜，从今不再受那奴役的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难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 行，他唱的还真不错 啊。董郎， 哎，啊， 俺娘子有何话讲？ 你我成亲以后、啊、要响应号召，搞好计划生育。 您听着都挨得上吗？ 怎么了？ 有这么唱天仙配的吗？ 这有什么呀？啊，七仙女宣传计划生育，这也不犯错误。 没听说过，这人那是老戏新唱。 说起老戏新唱来，我不如我们邻居。 你们邻居怎么了？ 我们邻居有小两口啊，哦，刚结婚一个礼拜，唱了一出新天仙配。 新天仙配， 嗯，用的是刚才咱们俩那个调子，嗯，那个词儿啊，都是两个人生活当中的大实话，听起来有意思极了。 那你今天给大家学学那小两口怎么样？ 学学小两口，啊，您别闲着， 干嘛呢？ 您还来董永那个唱？ 哦，我们还去那个狼，是吧？ 还来那个狼， 哎，行行， 那咱们现在开始了， 啊，你唱吧。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露水青山带笑颜。 从今你不再受那光棍的苦。 光棍不知道娶媳妇难， 为将太长，我向你要条件， 我借了人民币2300， 婚后生活实难办， 累尽了苦腰带把账还， 一日三餐我喝稀饭， 我一毛钱的咸菜吃了三天， 饿的我两条腿直发软， 饿的我两只眼睛直发蓝， 这样下去真危险， 危险， 你我夫妻准玩完。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坚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天仙配》，您感觉到他们在相声学唱方面的功力了吧？与黄梅戏有关的相声还有很多，比如说富强、李国盛合说的《戏说黄梅戏》等，以后我们还会欣赏到。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丽薇的《同样》。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烛光月光交叠交换，走过多少框住爱情的橱窗，偶尔甜蜜的心酸也浪漫。记住遗忘起飞破家，回忆送我眼泪的尽头颠倒，永远收不回的是遗憾。同样的记号，同样的地方，同样等待的喜欢，认真伪装的眼眶才分我登场，又像梦又像游戏一场。同样的谦让，同样说着谎，同样的冠冕堂皇，眼泪模糊了问号，问不出答案，我要的不过是平凡。